热点消息啊，包括各位您感兴趣的一些事儿啊， 对， 咱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今天又是星期一，是不是一周新的开始？ 对对对，哎、啊，各位，咱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点什么呢？我觉得今天是这样 啊， 咱们今天一起聊一聊姓氏的故事 哦， 姓氏 哦，非常开心的事情。 哦，原来你是这么理解姓氏 哦， 我是说姓名的姓， 哦、姓名的姓， 姓氏。还哦，还还好哦，非常开心的事情。姓氏 哦， 哎， 你贵姓？ 哎，对，说一说，就比如说您知道的，就比如说这个高氏家族里边的 哇， 什么样子的人物？ 我们家 那什么样子的故事？ 皇室啊 啊啊！你姓黄，你叫黄高磊啊？ 我们家是 高黄磊， 从东北那支分离出来的， 哦、 一路颠簸。 流离， 然后到了 流放到了 北京的平谷区 哦。 其实我们是皇室的一支 哦， 祖上说也是满族呢。 哎呦， 你知道吧？但是 看你这性格就很满族， 镶红、镶白、镶蓝，还是镶什么？就镶黄啊，就不知道是镶什么了。 哦， 反正肯定不是正黄旗 哦。这哎，这个其实就是。啊，正黄旗就是那个，就是那皇上 那一支啊， 皇上那一支是吧？啊、正黄旗， 对对对， 是吧？ 不是 亲高王。 哎，怎么过电了？ 哎呀， 不是叫什么来了？叶赫那拉不是？ 什么爱新觉罗？ 爱新觉罗，对对对对对。 哎呦我天哪！斯琴高娃、叶赫那拉、爱新觉罗啊！各位，其实就是。咱不一定非得说，比如说，当然你可以说出一位古人的啊，这个古人的事情， 嗯， 对吧？ 嗯， 是，高俅啊等等的，哎，可以说高俅啊、高太尉啊，哎等等的，你可以 你跟大勺勺是一家的吧？ 你可以都说这些 啊， 但是你也可以说一说，比如说我身边就有一姓高的特别厉害的， 谁呀、 啊？你哎，我不说姓高的，那你比如说姓范的，对吧？ 谁呀、 啊？姓范的，这姓范， 你谁呀、啊、你？ 这。能瞬间能想起来的有谁啊？ 范， 姓范的， 范的 是 范学坏啊！ 你想想，哎，那个名人有很多， 范仲 名人很多，可以说一说你姓氏的故事啊。当然，我觉得、比如说这两天我突然想起来，范甜甜， 范甜甜是谁啊？ 范甜甜那演员嘛，就奇葩说那个。 哦，不是， 范 甜甜，我这岁数不看那玩意儿了，都已经。 哦， 就是我还小，我是00后 啊啊啊！ 00后是不是都不看呀？ 人家00后都看好吧？哎，就是可能你说一说自己身边，比如说特别牛的这个你跟你同姓氏的人， 对，或者说是觉得特别有意思、特葛的姓氏的名字也行，是不是？ 嗯、也行也行， 对吧？ 比如说我见过姓神的， 姓什么？ 姓神， 神经病的神， 真的姓神， 真的是神经病的神， 人家叫。 神经病， 他是神龙，他叫神龙什么的，就来咱演艺群会的一个女嘉宾，一个女演员，姓神， 真的呀， 真的姓神， 他们家是神华集团的吧？ 不是，他好像是神农氏的后人 哦， 就整个没有，就是没，就整个全中国可能也没那么几个。没那么多少人姓这个姓， 就小的时候啊， 嗯， 我曾经知道我们邻班的一个同学，小学的时候、 嗯、 姓冷， 哦， 哎，我觉得这个姓氏太少见了， 哦， 我当时就想，哎呀，我要是 你是特别想夏天碰到他啊，你特别想姓冷， 对对对， 啊，你 冷清秋那种， 哎呦， 很萧瑟， 没事没事，就找他爸爸玩玩就行，啊，好， 不 来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今天早上聊一聊姓名的姓啊，姓氏的这个故事， 是是是， 您可以说一说，比如说您的姓有什么样子的传说。来历您知道的，您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哦， 也可以说是您同姓当中，比如说有哪些这个 名人， 哎，牛人 ， 无论是从古到今，您都可以说一说， 嗯， 好吧？ 好， 哎， 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大家来互动交流。接下来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 昨天京城空气质量达到了中度污染，霾将影响今天的早高峰。 多家航空公司取消了免费餐食，以后坐飞机真的要带 泡面吗？ 还有学霸笔记热的背后是成长笔记的冷。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装修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料，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不？施工专业吗？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价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出行方面的一些消息啊。先来关注说上周末啊，就是在昨天北京城的天空由蓝变灰，秋高气爽的感觉渐渐消失了。昨天白天空气质量达到了中度污染，据了解到今天下午会在弱冷空气南下的时候霾才会逐渐消散，那周二的空气质量由好转为良，但是周三又转差至轻度至中度污染。此外呢，气象部门也提醒市民朋友，本周将有冷空气来袭，带来明显的降温。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周四开始将有一股冷空气光临京城，白天会给西部和北部地区带来小雨。入季冬天下雨可是最难受的啊！雨后刮起四级左右偏北风，周四最高气温将会跌到15度。从周四到周日，白天最高气温是14到16度，入夜以后最低气温将会达到4到8度，尤其是周六的夜间最低气温只有4度，请市民朋友们注意保暖。 尤其是这段时间这个暖气还没来，天又渐渐冷了，咱们一定得注意一下哈。那么另外呢，北京空气重污染天预警呢是改为三色加防护的提示。根据我们的最新了解，目前呢北京市出台了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2018年修订版，重点在统一重污染天气预警分级标准等三个方面进行了细化调整。那么重污染天气预警呢，统一以空气质量指数日均值为指标，那么连续24小时均值计算，那么以 AIQ 大于200持续天数作为各级的预警启动的基本条件。那么重度污染天气预警呢，是共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类预警，建议呢取消原有的蓝色预警，改为健康防护提示性的信息。那么此外呢，增加了区域应急联动的启动条件，重点区域各城市应在应急预案当中增加区域应急联动启动条件。那么当区域内城市平均的这个 AQI 值达到了相应级别预警分级标准时，启动区域应急联动。 好，再来关注一下国家税务总局上周举行发布会，披露前三个季度全国税务部门的组织税收工作。随着个税新政的实施，拿到十月份工资条的啊，各位这个员工朋友们，你们都会发现有不同程度的减税，特别是中低收入者减税幅度是更明显。那十月份工资条已经成为了社交网络上的一个热门话题啊。2018年10月1号开始，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纳税人起征点标准提高到了每月5000元，并且适用新税这个新的税率表。十月一号以后取得工薪所得的纳税人都可以享受到新个人所得税法所带来的减税礼包。那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我们对提高起征点并且适用新税率表的减税效果进行了测算。工资薪金的起征点标准由每月3500提高到5000后，中低收入纳税人减税幅度比较大，不过因为企业10月份扣税的个人所得税要到11月份才开始申报，所以目前整体的减税数据还没有出来。 也就是说从今以后咱们这工资会涨那么一点点。 对，就是因为那个缴的个人所得税少了。 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公交地铁出行方面的票价信息了。近日的北京市发改委消息，经市政府同意，2018年北京市暂不启动公共交通票价动态调整。那么相关票价的调整幅度呢，将整体纳入下一个调价周期。根据了解，年度动态调整当中所涉及的数据啊，都是公开数据，社会各方的都可以查询。按照票价动态调整办法规定，当平均的票价调整幅度大于或是等于1毛钱的时候，后将启动年度调价，没有达到上述启动调价的时候呢，当年是不做调整的。 好，再来关注一下啊，随着香山赏红叶的季节的到来啊，香山周围的交通情况也是出现了很多的拥堵。那10月20号至11月11号的客流高峰期，公交集团将会增加有轨电车西郊线的运力，还将增发颐和园北宫门至香山地区的区间车。客流高峰期间，有轨电车西郊线上午10点到11点的八沟站，下午4点以后的香山站将会出现乘客集中排队候车的现象，建议市民尽量的错开高峰出行。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自行车牌照的申领啊，电动自行车哈。今日呢，交管部门公布了北京市电动自行车过渡期登记和通行管理办法。对于11月1号前购买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市民呢可以在11月1号到明年的4月30号期间领取临时标志。那么申领方式分为线上申报、线下领取、预约办理、现场申领两种。那么全市共设置了200多处临时的标志发放站点。那么此外呢，北京市公交公安交管局官网及北京交警 APP 即将上线的过渡期电动自行车申请临时标志工作平台也提供了目录的查询服务。那么这次临时标志的样式是橘黄色的标志底色，上部为精林二字，下部为七位阿拉伯数字，要求悬挂在车辆的后部。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都有什么样的姓氏故事。 像风又像雾，感性让我盲目，我的心已被你放逐，冰与火要如何相处，情感被相融在一起，火热的煽情转眼之间都变成无不合的欢迎，我是被你操纵了，依然半梦半醒，其实我和你根本没有生命感应，我陷入了一片沼泽，你的借口并非巧合，就像另外陷入刀割。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姓氏故事啊，然后那个包括有见过什么样子的这个很稀少的姓氏， 嗯， 对吧？比如说小新就说了，哎，我跟你们说，大帅，你刚刚说那姓神的真的有，我有一个小学同学就姓神，叫神奇， 神奇，哇， 这名字好， 送你一首歌，神奇。 说我儿子的幼儿园同学有一个姓冷的女孩， 是吧？不会是同时跟我认识的那个一样吧？ 再说一个有意思的，我有一个中学同学叫欧阳阳。 欧阳 是父姓哦，一直以为他是父姓欧阳，后来才发现他姓欧，叫杨洋。哎，这个欧阳，我一直觉得这个欧阳这个名姓氏好洋气、啊， 对，好洋气， 对对对。 小的时候我们好像第一次接触父姓就是欧阳， 对，这是可能也跟武侠小说有关系， 对， 对吧？就感觉如果就一见到姓欧阳的，就一定是就那种豪门， 什么慕云啊， 帅哥那种的是吧？ 对对对， 豪阳。然后呢，一听到什么拓跋，就是那种壮汉、莽汉那种的，是吧？ 哎，对 吧？ 就是西域北方过来的，或者怎么着？ 哎呦，这反正姓欧阳啊，姓欧，人家叫杨洋啊。 来听您说了。我奶奶姓什么呢？姓道，道路的道。 哦， 据说啊，是之前是不姓道的。 嗯， 很久很久以前被当时的这个朝廷追杀。 嗯， 那么其中呢，一支族人是躲进了深山老林，改名换姓，活了下来。 哦， 于是就这个分支就改姓道了。我目前还真的没有遇到其他姓道路这个道的人。 那可能这个等于说是自己后来自己改的， 就改的创的一个姓。 所以这一支就这一片儿。啊、所以就会越来越少，因为他没有其他往下传， 他不能通婚呢、 嗯、 对吧？五福之内不能通婚， 就反正可能会比较少一些啊。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这个叫这个叫总是好天气说了啊、嗯、差不多我姓杨，几百年前在河南开封的天波杨府，哦，您是杨家将的后人呢啊，说也是兄弟三人一路打把式卖艺来到了北京平谷落户。 哇， 哎，在北京我已经是第八代了，和主持人握个手。 握个手握个手。 哎呀呀呀呀、啊、你们这从南从北都一起聚到了平谷。 平谷是宝地呀、啊、有山有水有河流啊。 哎，就是到现在我也没有吃到桃啊。嗯，好，来 得了吧。 各位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您姓氏的故事啊，或者是您这个姓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牛人，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包括您身边有没有什么一些很稀少的一些姓氏 哈、啊、以及他们背后的故事、 哎、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装修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料、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不？施工专业吗？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价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条这个热点消息啊。 嗯嗯。 第一个是最近苹果手机用户被盗刷一事儿持续发酵。中消协上周宣布，苹果公司在声明当中表示的说，这个试图通过欺诈性的退款申请试图牟利的情况有所增加。妈呀，你看人家这个表述啊， 啊， 这一定是经过了无数个律师啊，就咔给列出来这么一句话，就你听不懂，你就觉得满是道理啊。然后黑客原因包括撞库手段等均无法构成免责理由，而且不应该把自身存在的问题与试图有欺诈性情况混为一谈。那中消协要求苹果公司及第三方支付平台没有足够的这个主证据反驳的，均应一视同仁进行足额赔偿。中消协方面也明确表示，苹果公司不应该推卸责任，淡化自身存在的安全问题，转移消费者关注点。苹果公司应该正视安全责任和存在的安全问题，对于提出损失要求赔偿的消费者、经营者及第三方支付平台没有足够主证据反驳的，还是要来足额赔偿的。 这是必须的啊，对不对？ 嗯， 来，我们继续关注热点消息哈，说说航空餐。 嗯， 提起这个航空餐啊，恐怕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不好吃。 嗯， 甚至有网友调侃说，各家航司的区别无非就是不太好吃的方式太不一样了。但是现如今呢，这不好吃的饭也是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呢？近日，天津航空公司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关于天津航空国内航班差异化定制服务的温馨提示。那么其中一段内容引起了热议，是这样写到的， 嗯， 除尊享经济舱之外，其他的经济舱旅客将不再享受免费餐食。同时，经济舱不含四折以下机票无免费托运行李了。 嗯， 那么其实呢，天津航空呢并非首家取消飞机免费餐食的航空公司，像祥鹏航空、春秋航空、西部航空、中国联航等众多航空公司早已是取消了普通机票的免费餐食饮品。 哦，哎呀， 但是他们不是都属于廉价航空吗？但是你天津航空不是廉价航空啊。 你管我， 廉价航空它的机票本身就便宜， 你管我， 你把你机票降下来， 你管我， 我不坐， 你别坐呀， 你不让我说话， 是这样。这就是有的时候吧，我们天天在念叨不好吃，不好吃，不好吃，不好吃，哎，真不给你了啊！你为什么不给我？你为什么不给我？哎， 谁说不好吃了？我每次能吃两份呢，真是。 哎，你别说，你吃过的飞机餐都有什么样子的？这个特别印象深刻的，我坐过就是厦门航空， 嗯。 我说了，我做了这么多北方的航空公司都没有吃过馒头，就做厦门航空公司，他们给我发过两回馒头。我想，哎呦，我天哪！我这好家伙，这个来到这个一个南方的航空公司还吃到了面食。 但是有一些航空公司我就不点名道姓了，确实是航空业的，就是国内航空业的老大。但是他们的这个，比如说飞行时间在2个小时以上呢，他就给你一个芝麻烧饼。 哦， 啥都没有，然后就一杯白开水， 嗯， 然后机票还在众多航空公司当中是排名老大。 哦， 因为我买了之前最早的时候就坐的他们家航空，所以办了一个什么什么，就不说那个名了，那个卡哈，积分卡、里程卡，然后我就不好意思换。 哎呦，天哪！ 你说换了就哎， 这个富豪就是这样哈、 你说咋办吧？ 办积分卡。哦，原来你们富豪也就吃烧饼、你是这样，你可以去头等舱看看是不是吃的不一样。 没坐过。 哎，你没事你上门口溜达，把帘子掀开，你们吃的是什么？你们是不是 为什么我吃烧饼我也有积分卡？ 哎，我教你一招，你可以免费升舱。 哎， 有一次我看见有一个就同时、 哦、免费升舱的办法， 对，同时、 哎、拉下话筒说， 他就他上车以后，不是什么那上飞机以后、 哦、 他突然就觉得晕。就晕在座椅上了、 哦、 但是可能马上又缓回来了，这个时候航空小姐就非常的紧张、哦、就直接把她请到了头等舱。 你的意思是用装晕的形式升舱是吗？高磊你还有没有点道德？哎，你作为一个主持人， 他是真晕，当时有点晕，但是没有那么厉害。 是，那你这不能说这是个升舱的办法呀，我这还竖着耳朵听了。这个方法不可行啊，咱们千万别去装晕升舱 啊到最后 对 好就出现了，都新闻爆出来，你们就说 200多人同都晕了、啊， 广播高磊教我的，说晕了能升舱。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姓氏，姓高的里边出现了高磊这个人物，也算是奇葩了啊。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来看一下啊，我真的好有好多很奇怪的姓氏出来了啊！ 不是，我能说一个我刚才说过的吗？ 啊， 死丫头说，我二姐夫他就姓冷、 哦， 他的名字就像高磊说的，叫冷静秋。我的天 啊！ 但我认识那是一姑娘，他们家孩子叫冷冰。 哎呦，天哪！ 听着他们家人的名字都觉得很冷 啊！ 我还有好多客户，他们的姓都特别 啊， 有姓支票的支的 啊， 有姓。种地的种的，有姓东南西北的东的。 哎呦，哎，当然还有一位婉婉就说了啊，说你们那个正黄旗那个不是那么读，人家叫整黄旗， 整黄旗，对对对， 三省， 对对对， 哦、叫整黄旗， 对， 哎，还有来看一下啊，我刚才看到有一个奇怪的姓氏啊，姓纸， 姓什么？ 姓纸，目前还没有发现名人，叫天热不想吃雪糕说的，姓纸，姓知，一知两知的知。 一只两只， 只有只、哦、只有的只， 只有的只， 只不过的只。 哦， 哦呦，这个姓你叫什么呀？我想还知道啊，只不过、 只剩我了。 哎，好家伙，行，你这个名起的不错。哎，来，再看。 哎呀，天哪！哎，这个逝者就说了，我姓孙，我家的人的、我家的名人那就是孙大圣啊。 有 吗？ 您家这名人，您看，你要不找找他家啊？哈，来看。Pig 哼哼说了，我同事啊姓宿，宿舍的宿，他自己跟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呢都说我姓宿，宿舍的宿。后来有一次我接了办公电话，一个东北口音的阿姨说，找徐老师，我说我们这没有姓许的呀，不可能，他自己说他姓许，住许的许。结果以后这个姓宿的同事在我们办公室就感兴趣吧。 是是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姓氏的那些事儿。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哎呦，赶一路红灯， 每平米999的装修贵不贵？ 这全包圆真能全包圆了吗？ 反正堵着，打400-606-8866问问呗。 哎，我同事赶上他们幸运早班车，9点前电话预约，还多送了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什么的。 999一平米，装修事儿就全包圆，还免费升级北美白项目的家具，还有什么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就这还送电器呢。 打电话问吧，早打早实惠。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官宣，公主邮轮春节超人气航线，带你玩转东南亚，探索澳大利亚、新西兰。关注公主邮轮微信公众号，领取免费船票，全家一起海上过大年。 格力电器全国工厂巡展，11月3日至4日，工厂价直销，旧机换新，更有多重惊喜。详询格力专卖店400-385-315。 即刻探享纯正美式进口大七座 SUV 新福特探险者，2成超低首付，并优享零购置税及金融零利率方案。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福特，进无止境。 全新名爵 HS BOSS 巨源级音响，宽广音域，聆听震撼，无极变色炫彩氛围灯，全感官瞬间激活。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11.98万起，2年零利率，首批购车享多重礼遇。详洽名爵当地经销商。 戊戌太平市金珠迎吉祥，即日起中国黄金中年贺岁精品全面发售，品类全，选择多，是您走亲访友、企业集采上上之选。购时尚黄金珠宝首饰，尽在蒋家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上个星期五国际金价在每盎司1230美元下方徘徊，欧盘遭遇了短线的下挫，录得日内低点每盎司1223美元，随后是缓慢回升，美盘呢出触及每盎司1230美元之后承压回落，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227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的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十月欢乐购猪年投资金条、吉祥转云珠等多款贺岁佳品陆续上市，同时呢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更有购物满额有惊喜、专享买赠活动等您来聆听专家讲座、鉴赏珠宝珍品，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详情，投资需谨慎。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好的，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啊，咱们互动聊的这个话题 说的是这个跟姓氏相关的， 是 姓名的姓、姓氏，说一说您的姓氏故事，或者是那个比如说您这个见过哪些特别很稀少的这个姓氏，包括您比如说自己姓氏当中有哪些名人啊，这个牛人， 哎， 从古到今或者身边的人都可以， 都可以聊聊、 都可以聊一聊，咱们总之跟姓有关的啊。那说一说吧，刚才比如说高磊说了一个姓种的吗？ 其实那个念虫， 哎， 虫玉杰是非常知名的古曲专家。 对，好多人都给我发过来了，像言之有理啊等等的啊，都说过了这个姓虫。哎，我刚才看到一个，因为刷的太快 啊， 我都找不着了。有一个姓，他说有一位朋友同学姓母， 母， 母亲的母， 母亲大人， 母亲 母后的母， 叫什么吗？ 母亲， 母孝天。天哪，这个名儿起的，我天哪！ 我天， 姓母啊！ 这是男孩还是女孩叫母孝天？ 应该是男孩吧，我觉得母孝天， 孝天嘛。 这名儿肯定是他妈给起的。 对， 天哪！哎，你看，刚说到姓母的艳影还说了 啊， 我有一个同事姓母， 是 每次叫他的名字的时候，都感觉好像被他占了便宜。哎，对，是哎，你看咱见了以后，哎。老高他这叫哎老母， 尤其是个姑娘女孩的时候， 哎、对对对 是吧，来看看啊，这个黄林说，哦对了，这个2年前在通州某个警务站有个警官啊姓胖， 哦 就是胖子的胖、 哦、 我就一直咬着嘴唇，我办完了手续、 哦、 最后我就忍不住，我就笑着对他说、 哦、 胖警官啊你也太瘦点了， 哎好你先别走，来来来来、这边还有个房子空着给你准备的啊， 别介 开玩笑啊，来看一下、孟智慧说了，我有一次出差，跟我一块去的同事姓白，去拜访合作伙伴， 哦 见了面以后啊，两个人互相介绍，哎你好你好你好啊，我姓白啊，哎对方愣了啊，因为你好我姓黑， 哦真 的是合作伙伴的搭档姓黑， 哦黑是其实是一个转换的姓氏， 哦 就是很多的回族的朋友他会姓黑、 哦、姓黑啊、哎、你看这两个人叫一白一黑，好、 啊、好 白加黑啊， 这事儿到底成还是没成， 这感冒、 来看看这个匆匆忙忙说，早上好，我姓大海的海，往远了说，我们这一组里头有海瑞呀、对吧， 海大富、 对，这禁止说咱们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海霞姐、是吧， 是是是是、来刚才我也看了一位朋友，等会儿啊，这个他这姓也挺奇怪的，他姓姓药， 姓什么，中药的药， 不是 啊， 我要的药， 要不要的药， 要不要的药， 药 就对，姓耀，哎，这名儿叫 耀， 那个添饭吧，耀耀耀耀 chicken now 煎饼果子来一套啊，还有看看。 哎呀，这个 还有什么 太逗了？怎么那么多姓母的？卡斯通说了，我们对面楼有一小公司，经理姓母。 哦， 是男的啊，我们都叫他母经理。哦、总感觉还得有一个公经理。 天， 这事儿闹的、 哎！你们这想象力简直了啊！ 哎呦， 真的是各种。我们今天早上见到了好多这个很有意思的姓啊，比如说还有一位朋友啊，姓蒯， 什么？ 姓蒯， 哪个蒯？ 上面一个草字头，草字头底下有个鹏，鹏旁边有一个利刀。 哦，这个字还很少见。 姓蒯， 哦， 你猜猜他是什么族的？你觉得？ 蒯，像 你觉得是少数民族的吗？ 西方而来的，是西域。 你觉得像西域的 啊？ 不是 啊， 他还就是汉族。我刚才查了一下，蒯这个啊，它是个地名， 哦， 是春秋时候周朝的京畿之地，也就是说， 就 比如说 都城之地， 都城之地、 哦、 应该是在这个都城里面的一角。然后呢，哦、这个是个地方叫蒯。 蒯， 其实中国的很多姓氏都是由所封的封地而命名的。 嗯， 比如说我封在你平谷啊， 嗯、 平谷城 就姓平。 哎，你们这边人都姓平、 哦、 啊，就比如说封邑的管理者可能都姓平。 这跟日本就是学咱们的。 哦、 日本，比如说你看村上，他就是基本就是住在村的上边。村下就是住在村的下边这块地儿， 那没穿裤子是？ 还有这边的？ 有啊 啊！天哪！ 对啊， 那他们是那个、 嗯、 学问浅薄， 不知道。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保持互动，说一说姓氏的故事。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十月欢乐购。猪年投资金条、吉祥转运猪等多款贺岁佳品陆续上市，同时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更有购物满额有惊喜、专享买赠活动等您来。聆听专家讲座、鉴赏珠宝珍品，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的，今天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是大家是有福利的啊、 哦、 那就是犹太城这部话剧在11月9号将会在保利剧院开始上演。 嗯嗯， 作为合作伙伴，那您可以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这个时间啊，就7点半到9点这个时间段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平台，叫做犹太城加抢票加自己姓名加电话，您就可以以 8.5 折的优惠拿到这个买到票了。 是 啊，这个优惠只有这个北京文艺广播有啊。 嗯嗯，对，每天十个、啊、 买不到这个每天十个。 嗯， 欢迎您发送啊，姓名电话叫犹太城加抢票加姓名加电话啊。 对，好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体育方面的最新消息吧。 好 吧， 先说一说中国裁判组获亚冠决赛的执法资格，马宁复明有望执法亚洲杯。 哦，那么据媒体报道称呢，亚足联已经确定由一整组来自中国的裁判员执法本赛季亚冠联赛决赛首回合较量。那么其中呢，马宁、复明两位目前呢中国足协在册国际级主裁的佼佼者，将分别担任该场比赛的主裁、附加助理裁判，也就是底线裁判。马宁呢也成为了2004赛季后14年来首位执法亚冠决赛的 主裁判 哦， 真的是厉害了，他们俩。 这中国裁判能走出去不容易啊， 不容易，不容易哈。 嗯 啊， 好，来，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女排方面吧。 女排， 女排姑娘们拿到了铜牌， 铜牌不容易啦。铜牌战我看了，打的是相当的激烈，但是说实话，在配合方面，在这个技战术方面，可能和意大利队还是有一定差距 的。那天打意大利那场我看了，意大利那两个老黑太狠了。 太牛了， 真的， 一个是主攻，一个是 就一个17、18号，就这两个， 而且每次他们在发球之前，他们俩还老手拉手， 是吧？ 啊，就有这么个小动作，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就老赐予我力量吧，是吧？我老感觉就是他们打起球来那个力量，感觉跟男排似的。 对，你想想，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一支女排崛起，就是古巴女排。古巴女排叫黑色橡胶，就是他们的弹跳、他们的这个核心力量、他们的力量 哦， 都是世界瞩目的。所以那个时候打遍全世界无敌手，他们俩就是其实就是因为就是 有点那个像那个风格， 对人种的问题嘛， 对种族的问题，这个确实是 他们都是超手，咔咔的 弹跳起来以后，那个哒哒，哇、哦，那个。 但其实就是意大利队成也在17、18号，败也在17、18。你看跟北京啊，不是跟中国的这个半决赛，他们俩成了，所以赢了。在和塞尔维亚的决战当中，他们俩就没有表现出来该有的锋芒，结果输了。 我告诉你，他败是这样的，那个就像央视解说说的那样啊，就是这17、18号这两个球员，尤其18号那球员，他力量有，就是勇猛有余， 是。 智谋不足， 不足， 就是你刚那个，我记得高磊说过，这个排球运动员其实是智商非常高， 非常高， 他要在跳起来离地的那一刹那间决定到底是打哪路线， 对， 力量是吊是打， 还要控制好球， 哎，对，他所以他要反，但是这个18号的这位选手，他的智商就有点。就是他就是反正起来就是嘎嘎嘎 扣，他就觉得自己能够跳得很高，能够超手， 就砸中了就砸中了，砸不中就砸不中， 对， 就这样， 就这 样，所以他的这个调啊或者线路选择有差， 就有问题，就有问题。 好吧，在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当然昨天下午的时候中国女排姑娘们啊也已经回到了北京，哎呦，好多朋友都去接站了， 哇， 早说我也去接机了， 哎呀 去看看女排姑娘们， 你好意思跟人家站一块儿，人都两米高，你才1.7， 哎呦想他们那真太漂亮了啊，说一说就是人品啊，来看一下世界杯，樊振东展现强大气场，这个拿到了冠军啊，已可以挑起国乒大梁了啊， 厉害了， 对，以4-1击败德国老将波尔 也不容易， 在打 波尔和刘国梁和那个谁是同时代的，那个王励勤啊，他们都是同时代的，那个时候就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位球员， 他们没有拼鞋吗？ 拼鞋有啊，有德国拼鞋呀， 那不让他去当个官员得了， 他后 还让打， 没有后起之秀，没有顶上来的呀。 哦， 你说说，不行就直接从咱们国内招吧。 啊，他是第二次夺得了这个樊振东啊，第二次夺得了世界杯单打冠军， 厉害了， 这也是中国选手第24次夺得男子世界杯单打冠军， 太厉害了。 嗯，好，接下来时间再来看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传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大家的互动话题啊，这个姓氏的这个事儿啊，这个一封说来，姓氏确实跟大家说的啊，在古时跟很多跟古时候的封地有关，比如说我的姓氏就是因为姜子牙被封齐国吕地有关，所以姜子牙又叫吕望。说起有意思的姓氏，想起一个人姓初，这倒不特别，关键是他的名字叫初雪漫。 初雪漫，初雪慢慢的洒落在地上。 但是听起来，如果光听名的话，出血出的太慢，那是因为没割到动脉。 哎呦，太吓人了，你这个。 哎呦，出血慢 啊！来看看这个叫甜甜薄荷糖，说我遇到第一个比较少见的姓氏是孩子他爸姓英还是叫英英英，他念这个姓氏的时候是英嘛？ 啊，你先读吧， 英明的英嘛。 啊， 然后幼儿园孩子同学姓智， 哦， 之后有个朋友姓县，现在的县， 哦， 认识最特别的姓就是东门， 姓东门 就是东南西北的东，然后大门的门，东门。 哦， 原来只知道有姓西门的， 啊， 居然还有姓他对门东门的。西门东门， 哎呀， 西门庆，啊， 东门窟是吧？ 哦， 来看一下，嗯，这个还有啊，我们看看还有一些奇葩的姓氏啊。这个碎嘴核桃说了，我有一个同学姓库，姓库，车库的库。 哦哦 啊，我以后再也没有遇见过同样姓氏的了。 哦， 库布里克， 库布里克，库布齐沙漠。 哎， 嗯，好，再来看看这 要 匿名 啊，要匿名的。 他说我们集团有一个领导。 姓魏， 叫魏，卫生库， 是那个车库的库。 对，卫生库， 啊， 是我同事有一次输入名录的时候发现的，以为打错了，回来跟我们讲，哎呦天哪，真是难以想象这个名字。 哎，是这样，因为其实有很多时候啊， 嗯， 取名字有时代特点 啊， 或者是有时代的局限性。 是， 比如说姓范的里边有很多人姓叫范建。就那个刀剑的剑 啊， 范剑。但如果你以现在咱们那，啊，这名儿啊太好笑了，这骂人吧，这不是，啊，对啊，姓范， 就跟郝建似的。 但是人家那个郝建是小品里的名字， 对呀，啊。 但是范建这个在当时那个时代可能没有这个词，啊，就没有范建，这个， 没有这个哦，对，没有这个语义的理解， 没有这个语义的理解，啊，所以人叫剑，剑锋的剑， 剑气， 对对对对， 啊， 像我估计这个卫生库当时可能。就没有这个东西，对吧？啊，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共同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啊。11月份将在北京保利剧院为大家推出一部重量级的作品，由以色列戏剧瑰宝之称的舞台剧《犹太城》的中文版。 没错，那么本次演出呢是《犹太城》中文版首次登陆中国，法国艺术家演员刘烨的妻子诺伊的妈妈安娜首次出演舞台剧，实力派演员孙强继情书之后挑战了反派男主角， 哎呦， 舞台文艺男还有严男的加盟，一改了暗恋桃花源的痴情男主形象，演绎硬派领袖。犹太城呢邀您共享世界戏剧精粹，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的微信公众号。 哎，另外啊，通过我们的节目购票是有优惠的，每天10个名额可以获得8.5折的特价优惠。在节目播出期间，您可以发送犹太城加手机号码加自己的姓名电话，这个到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前十位朋友就可以获得8.5折的优惠。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曲艺团舞台轻喜剧首艺在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上演。首艺这部作品呢，讲述了北京一处大杂院内的几户人家从改革开放初期至今的生活变迁和心路历程。 再来关注一下京味剧导演刘嘉诚的新剧《蒸羊门下小女人》日前正在这个北京卫视和江苏卫视正式开播。该剧聚焦女性创业话题，以小酒馆为切入点，讲述了女主人公在经营过程当中久经磨难，最终成为女强人的故事。 由侯孝贤监制，杨幂、郭京飞等主演的纪实风格文艺影片《宝贝儿》正式公映了。片中的杨幂一改以往的美艳形象，转而出演一位朴素的农村农村弃儿，我这个儿化音加的有点不对啊。 对， 根据了解呢，《宝贝儿》是一部带有浓郁的纪实风格的现实主义题材影片。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保持互动。 好，来看看啊，今天早上我们说一说姓氏啊，六线居士还说了，哎，你们光说那个奇葩姓氏，还没说说我的姓氏故事呢啊，我来说一说我们老方家著名的先祖首推。这叫方孝孺、啊、当年被明成祖朱棣朱十祖，我们家的族谱从清朝道光年间开始，族谱的序言里写得很清楚，最早就是为了躲避这个对姓方的这个搜捕和屠杀，逃到了江西，又从江西逃到湖北。你看这老方家和老朱家是不是很大的仇啊？哎，但是我告诉你，我的妻子姓朱。 哦，这个关系复杂了呀， 哎呀， 绕来绕去的，是不是？ 这个是吧？哎呀，你这个报仇了吗？ 来看看这个陈先生说了哈、嗯、我大学的室友 啊 叫赖德浪 啊、哦、 赖宁的赖德浪、 哦、 刚开始我以为他姓懒，因为少了个树心嘛，就猛的一看、哦、姓懒，我想哎呦这浪你都懒得浪，这人你说这还能有的要吗？ 姓赖好吧、啊、 对对对， 这名也起得够，你看这其实就是浪这个词可能也是因为后面才加了他一些其他 含义， 对对对对、哦、好，看还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啊，这个姓 JJX 就说了， 嗯， 老公姓蓝，我姓季，结婚的时候司仪说今天蓝记家族结婚庆典，哎呦听着这个别扭呀， 听着跟蓝精灵似的。 对，蓝记家族啊。 刘伟说了，我们家老家有一个姓东野的，我觉得怎么跟日本姓似的，但是实实在在地地道道的是个中国人，东野复姓、 哦、 这也比较少见的一个复姓。 是真的是 啊 好，我看看还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这个比较奇怪的一些姓氏，真的是以前没见过的啊。我找了好多，比如说高手说了，我上次吃饭看见一个服务员姓袁。 哪个 袁？就是服务员的袁。 哦，服务员的袁。 哎，我问他你是不是少数民族啊，人家说不是。 哦哦 啊，闺女学校现在还有姓绿的。 律 律师的律， 哦， 这也不太常见， 就绿了， 哎，就喊律师的律， 哦，律师啊、哦，律师的律啊， 你就光想着律啊。 浓眉多情说了，姜子牙的孩子都姓上，上可喜，上小菊，上长龙，和我爷是一个辈分，长子辈儿的。 哦 哦， 这改天可以聊聊辈分， 哎，对， 辈分的故事更有意思。 对啊 啊，那个红帽说了，上中学的时候到工厂学工劳动，把我们带到一个师傅面前啊，老师说，来，这位是美师傅。当时我想，长得也不美啊， 很美啊，不美啊。 啊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师傅姓美、 哦、 叫美师傅。好， 哎呀， 接下来时间呢是这样啊，感谢大家的互动，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嗯、我们和大家一起要继续出游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哎呦，赶一路红灯， 每平米999的装修贵不贵？ 这全包圆真能全包圆了吗？ 反正堵着，打400-606-8866问问呗。哎，我同事赶上他们幸运早班车，9点前电话预约，还多送了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什么的。 999一平米装修事儿就全包圆，还免费升级北美白项目的家具，还有什么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就这还送电器呢。 打电话问吧，早打早实惠。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机器不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格力电器全国工厂巡展，11月3日至4日，工厂价直销，旧机换新，更有多重惊喜。详询格力专卖店400-8365-315。 即刻探享纯正美式进口大七座 SUV 新福特探险者，2成超低首付，并优享零购置税及金融零利率方案。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福特， 尽无止境。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致敬时代，一往无前。即日起购途昂、辉昂、途观 L， 最高可享3年零利率及20000置换补贴，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 当代商城鼎城店9周年庆，即日至28日，每满200元最高回馈200积分，满500元加赠50元庆生券，多买多赠，更有银行优惠活动等您抢。当代商城鼎城店与您相约9周年庆。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李工，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旅游天气的介绍啊。你好李工。 你好，早上好。 哎，早上好。这个本来说我们说北京这个十月份是最漂亮的季节啊，但是感觉这几天的天气好像有点天公不作美啊，您给介绍一下吧。 啊，的确是北京的秋天应该是最美的一个季节，尤其是到现在应该是枫叶红了，银杏黄了， 嗯， 还有芦苇，杨花随风飘荡，你说美美啊，肯定很美。嗯，只是呢这两天呢由于大气又进入到一种静稳状态，所以又出现了雾和霾的天气，尤其是今天早晨咱们北京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能见度小于1公里的大雾天气，这主要是在东北部到东南部这一线。现在呢像通州大兴还有密云平谷能见度还小于1公里，现在基本上是在600到800米这个距离，这个能见度。那么到了9点半到10点钟，这可以转到1公里以上。但是呢，对于咱们北京整个来说，要想彻底的好转，要等到下午冷空气过境之后，刮起3-4级的偏北风，这个时候才能够彻底的清除目前这种雾或者是霾的天气。所以是可以期待了，因为这个冷空气正在路上。人们常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个。冷空气到哪儿了？快到张家口了，就快进北京了。 嗯， 的确是快到张家口了。这是咱们这个北京今天的这个雾的情况。那么从气温上来说呢，今天气温报的仍然不低，是19度，那比昨天呢还是有所提升的。这主要是冷空气过境之后还有个下层增温的作用，所以这个气温要比昨天这个尽管有冷空气到达，并没有降温，反而不降反升，这是冷空气偏弱。再加上它比较干燥，所以下沉有个增温的效应，所以才会出现气温的小幅反弹。那么这一周的天气呢，对于咱们北京来说，前三天周一周二周三气温都还算是比较高，都报到了19度，夜间当然低一点，4到6度，还算是这个中午前后这个比较温暖，早晚天气比较凉，仍然是这样一个状况。25号之后就有一个冷空气过境，有个降温的天气过程。这个25、26号，最高气温报到了14到15度，还有4-5级的偏北风。

自从这件事情定下来了，我就已经天天盼着十二月份。 上次报名之后就没剩几个名额了， 对， 所以最后一次向大家来发出召集令啊， 嗯 啊，大家赶紧的吧， 让鹏鹏说说啊。 对，现在北京的这两天，刚才我们也听的天气预报也是进入这个慢慢进入冬天了， 嗯， 有点这个初冬的感觉，寒风冷冽啊，早上我过来都得搓搓手， 哎， 薄外套已经顶不住了，所以带大家要去到一个热情似火的地方。要说到这个热情似火，在欧洲这块区域呢，真的这个西班牙这个国家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奔放， 嗯， 再多几个字可能就是狂欢， 哎， 啊，热情，嗯，性感，嗯，热辣， 哎呦， 各种各样的这个。 你别说了，你再说他这 就后面这两个词就可以招满， 对对，接下来他一个月就别上班了。 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想带大家能够在北方的寒冷的冬意去体会到一点点的西边的热情。 嗯， 那么西班牙这个国度呢，是其实在欧洲旅游这个进阶上，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在第二站或者第三站去的地方。 嗯， 因为它呢，其实在整个的这个欧洲的历史上，它有着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嗯， 因为大家可能对于整个欧洲西方的了解，可能以罗马为主啊，可能大部分了解的是这个天主教啊、基督教啊这样的一些的这个宗教。那么，其实，在西班牙这个地方，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原来这个伊斯兰教在那边还有非常盛大和宏伟的建筑。 哦， 对， 像什么那个阿尔汗布拉宫，就是， 对，阿尔汗布拉宫就是，对，这是伊斯兰教非常美的建筑，在中世纪的这个摩尔人统治者在西班牙建立的这个宫殿。 嗯， 所以呢，这里边是非常漂亮的庭院，然后还有一些精心雕琢的宫墙，非常这个是神秘古老的这个多民族融合的一个古城。 嗯， 所以在这次行程中呢，能够带大家去到一些西班牙比较原汁原味、有历史、有特色的一些地方。刚才有说阿尔汗布拉宫，那么古城托莱多呢，也是一个具有中世纪2000多年历史的一个古城，曾经呢也是西班牙的这个首都。它的这个传奇不仅仅是因为它拥有非常古老的历史，交融的文化，它还有一个非常霸气的别称叫兵刃之都。 兵刃之都 啥意思？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游客朋友到那就能够感受到，他那儿原来是一个制造兵器的一个地方，你到那儿可以买到非常多的一些，就是原来冷兵器时代用的一些什么戟啊、斧啊这样的东西。 哦， 现在都做成了比较小巧的， 嗯， 我们可以把它这个当做一个纪念品。 哎，能托运回来吗？ 可以托运回来。 哦，水果刀， 厨房的用品带回来啊！你别买那种2米高3米宽的。 我天哪，我这弄一把武器回来。哎，其实真的是跟大家说一下啊，尤其是假期没有用完， 嗯， 或者是在这个年底前还想要有出行计划的朋友， 嗯， 我强烈推荐大家跟着我一起去一趟西班牙。首先这次行程是由众信旅游，它有一个品质保障在这个地方，和我们共同为大家打造的这样一趟行程。那然后我再跟着大家一起去，哎，就我监督一下，看他们这品质怎么样啊， 对吧？设计的好不好啊？ 对。 然后另外我们在这里边做了一些很多特殊的安排，比如说我们不光带着大家去景点玩，还带着大家做很多的活动。 对对对，这就得看大帅的现场的这个发挥了。 哎 呀， 这个我觉得行程当中的最重要的， 哎呀 最闪亮的一点就是大帅闪亮登场。 所以，如果您真的是想要到年底之前还有出行计划， 嗯， 这一趟行程绝对是不二之选。 对呀， 十二月多少号？ 12月11号。 11号出行，10天的时间。 嗯，10天的时间，而且呢，价格也是因为和我们这个我们出发吧的听友们给送大家一些福利。 嗯， 正常的西班牙的行程在年底的时候的价格应该是在1万出头，就是1万到1万3之间吧。 嗯， 然后呢，这个行程呢也是因为有大帅的这个亲情加盟， 哎， 然后有咱们这个文艺广播一直在咱们的身后为我们提供支持， 是， 所以众信旅游呢给大家所有的听友们会给了一个不足10000元的一个价格优惠。 嗯， 这产品的价格呢是9999。 嗯，9999，跟着我们去西班牙10天。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来咨询一些详细的内容。 对， 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在玩的上面，众信就专门做了一个特殊的设计，就是我们会设计了很多就是叫自由行的时间。 嗯， 对，自由行的时间。其实这个行程呢，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从4个点方向去出发。第一个呢，是首先我们要带大家是 作为第一次去到西班牙的客人的一些非常经典的一些网红景点啊、 哦、 一些这个必去景点啊的一些这个当地的打卡、嗯、然后第二呢是会带大家去到一些热播剧热门综艺节目的取景地，因为很多的这个电影啊、 哦、 都是在西班牙这边有一些拍摄的， 对， 因为它很浪漫嘛，尤其是这个巴塞罗那这个城市、 嗯、 神圣家族大教堂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就震撼的一个建筑，到现在还依然在修建、 哦、 高迪也是用了他毕生的心血将这个城市打造成了一个世界文化的遗产。 嗯， 大家去巴塞罗那可以就感受到像这个加泰罗尼亚区域这块这个城市规划是一个以神圣家族大教堂为中心然后慢慢向外散射的一个建筑风格，城市规划风格、 嗯、 然后呢还带大家会去到，一说到西班牙大家肯定会有联想到一些美食、 嗯、 比如说西班牙有非常好吃的火腿、 哦、 西班牙有非常好吃的海鲜饭，西班牙非常好吃的冰激凌，西班牙好吃非常的甜品，还有西班牙特别著名的那个吉士果 哦， 蘸巧克力， 蘸巧克力的那个， 这是人家的产的、 哦、 油条蘸巧克力、 哦、 所以呢带大家去打卡一些网红餐厅、 嗯、 然后再安排一些自由活动在行程之中， 对， 能够让大家充分的将一次就是无论您的这个年纪可能是比较年轻化、 嗯、 那自由活动的打卡餐厅就比较适合您、 嗯、 如果呢您是稍微的这个有一点点的这个大概是银发族， 嗯， 那么也可以在这个行程之中去找到西班牙它最经典的一些这个建筑，并且其实最重要的是，其实我觉得是因为大帅在这个行程之中他和大家能一起欢乐的度过这十天的时间，这才是最最重要的。我们中信旅游和这个我们出发吧，通过这样的一个行程能跟观众一些互动，留下一些非常美好的回忆、 嗯、 做成一些回忆录，那可能这是我们今年2018年、 哎、 这个主播带您玩出境旅游的第一站，那我们19年20年呢我们还会有第20多站200多站等着大家、 哦、每年32场这个出行啊我们节目甭做了给你看。哎，那个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真的是因为这次行程我带队要去，所以呢我们说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自由行的设计， 嗯嗯， 也是因为西班牙这座城市它特别适合你去漫游， 嗯嗯， 就是说不是那个不是说哎我去了以后就赶时间、 啊、 我到了这儿下来照相照完相走人走人走人，不是这样， 嗯， 我们会有很多，你比如说你喜欢足球，我们带你来到马德里巴塞罗那，你哎你如果想要进去看，那你可以中信可以帮你买票， 大帅陪着您看球、 哎、 现场给您解说， 你只要把我的票钱出了哎哎，然后呢还可以，如果你说你对球不感兴趣、 啊、 我不进去看，那其实他们这些球场 啊 都已经是非常有名的景点， 当然了 对吧， 打卡点、啊、 另外呢在自由行的活动当中、 嗯、 你可以就是因为像这些西班牙的很多城市都是我们说叫艺术之都， 对， 你去感受一下它的那种艺术气息、 嗯、 慢慢的走一走，跟着自己的爱人牵着手溜达溜达，哎，听听音乐对吧， 没错， 也是一种美的享受。 像兰布拉大街它本身就是一个一出永远也演不完的戏，在这里呢就是各路的流浪艺人进行着游艺表演，五花八门的真人雕塑就沿街林立、 哦、 吸引着非常多的游客来这里驻足和拍照。其实我们呢在这里不光光的是说能够这个拍他们、 嗯、 其实我们本身我们出发吧和众信旅游的这个团队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景点、 嗯、 对、 嗯、 我们可以在像这个被称为流浪者大街的这个兰布拉大街上我们可以做一些活动、 嗯、 比如说那我们可以带一些就是咱们中国比较著名的一些传统的一些乐器或者传统的一些这个娱乐项目，比如说踢毽子、 嗯、对、 比如说 空竹、 哎、对吧， 放风筝， 哎，放风筝就算了，就放不起来。 我们真的啊、嗯，我们这一次也是，如果各位您在去之前，您也这个有自己如果有什么特殊的这个才艺的话， 嗯， 您也可以就带着。比如说你 带着才艺来报名， 带着才艺来报名，到时候咱们在加泰罗尼亚的这个广场上是吧， 对，然后做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活动，我们会根据您的活动内容，众信旅游会为您再设计一些比如说奖品，比如说您的这个活动在整个行程之中、 哦 完成了我和大帅为您布置的一些简单的任务，那您可以拿去这个任务换取的这个任务值来兑换众信旅游再次参团的一些这个代金卡啊、旅游券啊，甚至一些精美小礼品。 哎， 这个活动呢是众信旅游市场部和我们文艺广播、我们出发吧一起非常精心和隆重设计和策划的， 对， 所以我们要给每一位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有一种这个不一样的感觉， 不一样的感觉， 不仅仅是去玩了一趟，不仅仅是跟团旅游了一趟，而真正的是在这里 面有收获嘛？ 对， 嗯、 是其实是我们其实是文化传播大使， 对对对， 所以说大家想跟着活的大帅一起出游嘛，想看看大帅如何给您在西班牙的广场呢做现场直播嘛。 嗯， 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现场两部热线电话来报名参与12月11号的行程，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 哎， 名额有限啊。 对，65158199和65158299。还有一位听众朋友问了个问题啊，他说大帅这个匿名啊，这个一看这还没请假呢，肯定是啊，这个说去不去巴塞罗那。 当 然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行程啊，这行程是这样的，咱们是10天的行程，第一天呢是从北京到马德里，然后咱们就调整时差进酒店休息。第二天呢我们会游玩马德里，作为这个西班牙的首都啊，马德里的名胜古迹遍布了全城，文化的这个气息非常的浓烈，有狂热的足球，血腥的斗牛融合在这座百变之城里边，和大家他带大家去参观西班牙皇宫。西班牙皇宫呢也是这个作为啊这个波尔孟王朝代表性的文化遗址，它在欧洲的各个皇宫之中呢是排名数一数二的，现在也是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博物馆。 嗯， 中午带大家去吃饭，然后我们可以去到这个就刚才我说的这个吉士果，热巧克力油条呢去做一些品尝，然后下午呢就在这个马德里这边做一些市区的观光，然后呢会带大家去到圣米格尔广场呢，让大家去这个自己去找好吃的。圣米格尔广场呢绝对是美食嘉年华，这个市场里边的各种摊位齐全，涉及到西班牙的各种特色美食，尤其是小而精致又可口的 tapas， 还有那种小的橄榄串，然后再来点小的火腿，然后你再来一杯小的红酒，然后这一口橄榄串，再把那个薄如蝉翼的这个火腿片放在嘴里，然后再品一口红酒，生活就是这样。 哎呀，爽了！这个各位 大帅掏钱买单吧。 电话65158199，65158299，大家想要跟大帅一起出去玩，赶紧打电话吧。 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老哥，你家装修还有功夫下棋呀？ 我找了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就等着拎包入住呢。 靠谱吗？很贵吧？都有啥？ 999一平，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还有家电供你选，啥都不操心，有的是功夫跟你唠。 靠谱不贵呀、啊！ 一号新家，新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哥，你家装修还有功夫下棋呀、啊、 我找了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就等着拎包入住呢。 靠谱吗？很贵吧？都有啥？ 999一平，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还有家电供你选，啥都不操心，有的是功夫跟你唠。 靠谱不贵呀、啊、 一号新家，新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的，各位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在12月11号由我带着大家一起出发去往西班牙的一场行程。 嗯， 去到西班牙10天的旅行啊，价格只要9999。然后你其实你高磊，我就问你 啊， 你觉得你只要去西班牙 太值了， 10天 啊， 然后呢十二月份去气候又好， 嗯， 最关键的是还有大帅在， 那当然了， 你说这个团价格得多少， 我告诉你 怎么着 没有38000，我告诉你拿不下，必须 好，来何鹏他这个价高磊报名哈，38000来 我一个人带4个旅客是吗， 哎 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 对对对，然后呢关键是我们里边还设计了很多特殊的行程， 嗯， 对， 哎 刚才跟大家说的是我们在马德里这边的游览，从马德里出来之后去到托莱多，托莱多呢是一个在河流环湾之中的一个宁静的小镇，然后也是作为古都留下来非常沧桑的历史，那么我们也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格列科给带给小镇的一些艺术气息，然后从这个托莱多出来之后去到格拉纳达，格拉纳达这边呢去参观阿尔罕布拉宫，然后去到卡尔佩小镇，然后第六天呢是从这个第五天呢是从卡尔佩小镇到瓦伦西亚，瓦伦西亚大教堂和瓦伦西亚这个艺术科学城其实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标的打卡建筑，还有瓦伦西亚大教堂，然后第六天从瓦伦西亚到巴塞罗那，刚才我们的客人问行程去巴塞罗那，我们在巴塞罗那这边会带大家去参观这个鬼才建筑师高迪，他用毕生用色彩和曲线堆积成的一个城市童话，那么他说过一句话，说直线属于人类而曲线属于上帝，我们可以看到在他那个年代能够用这么多大胆前卫的设计去建筑这些建筑，其实到现在来说我们的很多都是我们很多设计师和艺术家想膜拜的一些地方，像奎尔公园啊，神圣家族大教堂啊，巴洛特之家呀，都会大家带去到，然后在巴塞罗那这边也会给大家非常充裕的时间自由活动，因为这个地方呢也有很多非常好玩的地方可以去打卡，比如说巴塞罗那的这个博盖利亚市场， 嗯， 这里边呢也是从生鲜蔬菜到水果海鲜饭小吃应有尽有，其实说这个地方是当地人去购买食材和一些餐食的一个大型的一个综合市场，所以正信旅游在今年做很多产品设计理念的时候，就是想让大家如何成为当地人，去过当地人的生活，我们可能在这里就玩一个游戏，比如说我们什么都不告诉大家，只告诉大家一种口感或者一种图片，或者然后不告诉食材的名字，让大家在里面去 找 出来，对，然后先找到的可以获得一些相应的对应的奖励。 对，其实这次不光是一次旅行啊，它更像是一次 探秘之旅。 对，就是一次我们的大家的一次集体行动， 是是是， 集体行动、集体活动，不光把能够见到西班牙的美景，还能够把咱们中国的文化也带出去啊。 没错，哎，这边有一个问题，我看到这个叫一说，请问我是一位60后的女士，应该是60多岁了，一位阿姨。说爱人没有年假了，我可以一个人报名吗？ 要的， 多加价吗？不懂外文，自由活动有问题吗？大帅能陪着我吗？ 阿姨没问题， 是吧？必须你陪好了，陪好了。 那个叫什么？ 怎么陪？ 不懂外文是吧？你跟着我走， 他也不懂。 哎，反正就西班牙语是不是？ 你可以连线高磊吗？高磊英语12级嘛，真是。 人家讲西班牙语，好吧？ 哦，西班牙语，那还是鹏鹏来解答一下。 没问题， 一个人可以吗？ 对，没问题，一个人可以的。中信旅游这边会帮大家解决掉拼住的问题，我们会根据客人的情况来调整领队的这个性别，所以不需要大家去承担额外的单房差。那么这个语言这边也不用担心，因为全程呢，这个领队和大帅都在这。虽然可能不会讲西班牙语，但是 大帅不会讲、 但是我们会有非常厉害的当地的导游陪着大家一起玩。 哎，好，那个大家可以拨打电话啊，65158199和65158299来进行咨询， 是 一些相关的问题啊，包括报名等等的，65158199，65158299。 对， 还有那个有一位朋友说，从巴塞罗那可以坐小火车，只需要1小时就到达一个叫做赫罗纳的小城市，非常有年代的旅游的好地。人不多，却能感受到很多人文不同的感受。冰与火之歌的君临城，据说就是在这儿选的景儿。 对，很有味道的一个古镇。 哎呦，一看这就是我们这非常 资深玩家， 资深旅游达人。 对对对，哎，那其实呢，时间不多了，我们也想再咨询一下，因为我们的团队是12月11号出发，那么什么时候截止去递交材料？我们办签证的手续复不复杂？ 中信旅游给大家其实准备的这个欧洲签证还是比较简单的，只要真实的准备一些您的身份类的、资产类的还有工作类的信息就可以。那么只要真实有效，签证率是可以这个有保障的。然后另外呢，这个时间呢是报名时间截止到11月20号之前。但是呢，我今天出门之前，因为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啊，看了一眼，应该就剩十几个位置，所以大家还是抓紧时间收满为止。 好的，各位啊，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带着大家啊，我们出发吧，带着大家出去旅行。您可以拨打电话